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211集。冉爷真的只是玩玩而已。邹堂主手撑着木质高椅的扶手，眉头拧起。采购堂的几位队长也都没有说话。施立明确实给他们找了不少麻烦。 程水先生也同意了。 邹堂主想了想，又侧头看向施立明。施立明也不多说，就点头。 我知道了。 邹堂主按着太阳穴说。 这件事我来安排。 施立明现在就是秦冉的跟班，意思传达到了就转身要出门。邹堂主的眉心又跳了一下。 你去哪儿？ 啊。 施立明反应过来，清秀的眉眼笑着。 程木说秦小姐那花怕是受不了这边的气候，我去找庄园的园丁挖点土。 说完他也不停留，急匆匆才离开。采购堂的一众人都没有反应过来，好半晌采购堂的分队队长才摇头道。 这施立明是个人才。可惜了。 这种事连杜堂主都避之不及，没有人知道施立明为啥要上赶着去。这样天天不务正业的实力要怎么提升呢？城水公私分明，在他手下做事就算亲兄弟也得凭实力说话。没看到连程木也都没有混到什么实事吗？邹堂主沉吟了半晌没有说话。施立明实力不错，邹堂主一直把他当作一把手心腹培养。眼下出了这种事，谁也没有想到。邹堂主的手指敲着扶手，想着他应该是要换一个心腹培养了。施立明这儿恐怕是行不通了。这边，施立明连夜去后面的塔楼仆人休息的地方找到了老园丁。询问了一下之后，又拿着铲子跟在老园丁后面去花房铲了一些土回来。等他到书房的时候，秦冉还趴在桌子上写着，他手边放着手机，黑色的耳机线顺着头发垂下来。妍希的这个主旋律他在魔都就有了框架，一直没有来得及写。他一页纸写满，又皱了皱眉，把纸捏成一团，随手扔到脚边，又拿出一张纸来，侧着的眉眼又冷又燥，周身都敛着低气压，没有什么人敢接近。好半晌，他面无表情地又写完一页，从头到尾看了一眼之后，才拿起手机拍了一张，先给妍希发了过去，这才拿了笔，慢悠悠地开始细画。程木见他表情缓了，然后就给他端了一杯茶。他今天无论做什么事情绪都不高，给秦冉倒完茶之后就坐在一边思考人生。他们这边整体气氛沉闷，与程俊那边泾渭分明。 程木兄弟。 施立明把一包土递给程木，看向秦冉那边低声询问道。 秦小姐这是在干嘛？ 秦冉在写编曲，脚底下有一堆揉皱的废纸，大概没有几分钟就会换一张，上面一堆音符。音符认识施立明，但施立明并不认识他，他也就勉强能够认出几个。闻言程木面无表情地抬了抬头。 应该是在写东西，秦小姐会拉小提琴。 哦，秦小姐是左撇子吗？我看她一直用左手写字。 施立明不动声色地在程木这儿得到了不少答案。书房是挺大的，不过大多数人都是练家子，施立明跟程木的声音虽然小，可要用心听了还是能够听得到的。程水听着两人的对话不由叹了一声。杜堂主把马修的事情汇报完毕，才看向程俊。 老大，程火先生回来没有？ 几个堂主都知道程火是个黑客，庄园也有传言程火加入了黑客联盟，不过这件事在程火那里没有得到验证， 成火经常没事就会消失，想要找他只能通过成水。最近马修那边动静大，很多消息杜堂主也不知道，只能通过成火去查。 他不在 M 州，还要两三天才能回来。 陈俊伸手翻了一下手机，他算了算时间，然后给了杜堂主一个准确的数字。杜堂主点点头。 哦，我也是最近才收到马修那边黑客的消息，不知道他们对我们庄园内部有多了解。 那个黑客…… 程水也收回目光，他坐在椅子上略显疑惑。 你们没有查出来是谁？ 半点消息也找不到。 杜堂主摇头，又侧头问程俊， 老大，您知道马修这个人吗？ 程俊就慢悠悠地靠着椅背，手上还拿着茶杯，有些心不在焉的。 只有一次交锋，他为人谨慎。 一边坐着的程木跟施立明说着话，他刚从困惑中回过神来，听到马修这个名字不由顿了一下。 怎么了程木兄弟？ 施立明拍拍他的肩膀，小声开口。 没事吧？ 没。 程木摇了摇头，他只是忽然想起来，国际刑警马修跟顾西池很熟，而秦冉跟程俊跟顾西池也熟。施立明笑了笑。 那我们继续说明天出行的问题。路程可能要两天半，途中不经酒店。明天我们去采购堂多给秦小姐带点东西，她不一定习惯。 十点半，庄园的大灯还没有熄灭。程俊看秦冉事情好像忙完了，就让杜堂主等人离开。秦冉从下午睡到现在，困是不困了。程俊想了想，就带他下去逛一下庄园。庄园格局大，所有地方都是由水泥路连接，中间穿插着鹅卵石小路。秦冉他们现在住的这栋古堡是第二排，往前面是一排塔楼，窗户有些狭小。大门是半拱形的，错落有致，应该是议事厅之类的地方，不少人在此来往。两边是大片的果木场，还有炼武场。炼武场不止一个，有露天的，还有搭建在塔楼底下的。秦冉对那些欧式建筑没兴趣，他就停在炼武场边。整个炼武场犹如角斗场一般，四周是被木桩隔开的，地势下陷。趴在木桩看练武场，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。纵使十点多，练武场大灯下还能看到几十个身影，有人在练射击，有人在打马扎，还有人在练拳，五花八门。秦冉饶有兴致地看着，在练武场边缘看到一个身影，他诧异地扬眉，伸手戳了一下身侧的程俊。那是程木。另一只手指了指那道硬汉身影。程俊兴致不太高地看了一眼靠在一边的木桩上，精致的眉目挺懒散的。 受打击了，在勤学苦练。 程木这么多年一直以为自己是程俊心腹，却没想到今天发生的事情给他重重一击。自己不仅连几个兄弟都比不上，甚至连兄弟的手下都比不上，于是化悲愤为动力。秦冉点点头，也没问受什么打击。他摸着下巴看了两眼，然后摇头，挺嫌弃地开口。招式不对，底盘不稳。程俊听到这儿，饶有兴致地看他一眼，忽地笑了笑，声音有些轻，一双漆黑的眸子在大灯下似乎装着揉碎的星光。他想起来大概半年前他跟陆兆颖在横川一中第一次看他打架的时候。秦冉瞥他一眼，挑眉，你笑什么？ 不是。 程俊伸手抵着唇转了话题。 刚刚程水告诉我你明天要跟采购堂一起出去。 秦冉又继续看他们训练，漫不经心地嗯了一声。 要带的东西我让人准备好了，明天我要去跟马斯家族谈庄生意，就不跟你一起去了，让程木跟施立明跟你一起。 程俊把他后面大衣的帽子扣上去，秦冉顿了顿，然后点头。杜堂主住在程俊那古城堡的后面一排，靠左边，那是执法堂。他从古堡书房出来，就回了自己的办公室，没有休息，而是在电脑上查找资料。外面有人敲门，他也没有抬头，直接开口：“ 进来。” 敲门的是邹堂主，他外面穿了一件大衣，眉是微微拧着的，似乎有化不开的愁绪。 怎么了？ 几个堂主之间也挺熟了，杜堂主放下鼠标，站起来，示意邹堂主坐到会客桌边。 这么晚找我？ 我想找执法堂调一队人马。 邹堂主也没客气，直接说了来意。众所周知，庄园整体武力值最高的就是执法堂的人。执法堂的队长每个都是见了血、进过角斗场、打过生死擂台的。杜堂主给他倒了一杯咖啡。 哎，说说。 采购堂跟执法堂并不重合，采购堂武力值最小，但却是最有钱的，阴招多，打不过就开枪。这时候邹堂主来找他借人马，其中肯定有内情。邹堂主没有隐瞒，直接把秦冉那件事道出来。 我问过陈先生，要是那位秦小姐真少了一根汗毛，我们都要被老大换血。 这件事不用邹堂主提醒，杜堂主刚刚在书房就已经领教过了。他把茶杯啪的一声放在桌子上，眉头拧得紧。 你们去交接货物，又不是去玩，真是胡闹。 现在正是己方势力交锋的时候，也缺人手。下个月杜堂主准备考核招新，偏偏这个时候还要来一个捣乱占用人手的。两人相互看了一眼，神色都极其复杂。跟在程俊后面做事的基本上都是以能力看人，每年的考核标准也是画在这一方面的。程俊无疑是个好老大。在这之前，庄园的所有人都觉得程俊几乎找不到缺点，直到今天。 我们在查执法堂的事，人手不多，明天把执法堂一队的几个人给你。 杜堂主最后还是给邹堂主划分了最强的一队。邹堂主一愣，他没有想到杜堂主这么好说话，还真给他拨了人。原本他以为杜堂主会直接去找程俊，不会让那位秦小姐掺和进来的。他喝了一口咖啡，没有立马走，只是多问了一句。 那位秦小姐，老大今天好像没有给我们介绍。 杜堂主一听就知道邹堂主在想什么，只看了他一眼，洞悉了他的想法。 嗯，没介绍不代表不重视。 程木一直到12点才从练武场回来，他停下来的时候，练武场还有十几个人影，不时有人停下来指着他这边笑。 君爷。 往外走了两步，就看到站在不远处的一道身影，他停了停。 嗯。 程俊让秦冉先回去睡觉了，他手里习惯性地拿了根烟，舒俊的眉眼懒懒散散。 明天好好跟着秦小姐，有事随时跟我联系。 他叮嘱了一句，程木却停了下来，然后抿唇，想了好半晌，十分羞愧地低头道： 君爷，您换个人保护秦小姐吧，我实力不够。 人家执法堂一个最弱的都能把他打趴下。听到这一句，程俊扬了扬眉，他伸手理了理大衣，眉目清然地开口道： 你从什么地方看出来我会让你保护秦小姐？ 程木一愣，程俊收回了目光，语气又轻又浅，挺慈爱的开口道： 我是让你照顾她的花，顺便打理杂事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